一次全家用，一次投资终身用。嗯、抓紧时间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 4007106108。 徐阿姨的女儿二胎生了个男孩，可把徐阿姨高兴坏了、嗯、天天想着给她吃什么，不能太油腻，不能太清淡，口味要合女儿的胃口，营养上更要保证。我向她推荐了鲜芋仙的海参，作为天然滋补品，海里的八珍海参中含有多种的活性成分，16种的氨基酸总含量，像非常特别的精氨酸、海参粘多糖等等必须的营养物质，包括老人孩子都应该吃。 市面上的海参有很多，而鲜芋仙不一样，它是野生的，来自遥远的地中海深海，自打出生以来就要承受水深压力，需要面对海底的弱肉强食，所以练就了自己强壮的身体，个个都是精兵强将。 嗯，经常吃海参的都能对比出来，野生海参口感更劲道，砰砰弹，有咬头，养殖海参一发就烂，松松软软没咬劲。 嗯， 这鲜芋仙野生进口一级品的海参，市场零售价是1999元，现在只要699元一盒，订购3盒一年装，免费赠送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泡发杯一只，和价值1280元的蚕丝下被一床。订购咨询热线是4007106108 4007106108。 焖烧杯24小时快速泡发海参，蚕丝被100%尝鲜桑蚕丝，而海参吃一个月只要200块钱，吃一头只要15块钱，用吃鱼的钱吃海参，偶尔的改善伙食，做个海参豆腐煲、海参小米粥，完全没有负担。 嗯、 赶紧来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一级品野生海参699元一盒，3盒就送泡发杯，送蚕丝被。订购咨询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 4007106108 4007106108，感谢到456487701578的朋友订购成功了。好，目前23位下单成功。来看到其中2934的赵阿姨说，家里都吃的是即食海参，干海参怕不会发。 那这次赠送的焖烧杯，24小时就能快速泡发海参，拨打电话4007106108，手把手的教您泡发。不过提到即食海参啊，我不太建议大家吃，阿姨您别不高兴。而干海参呢，随吃随发，干净卫生。鲜芋仙这款海参，隔天吃一头能吃上3个月的时间。 嗯，订购一年装更是划算，3盒就送焖烧杯，再送100%的尝鲜桑蚕丝被，限时优惠还有2分钟，赶紧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有朋友说这海参价格怎么相差这么大？有5000一斤的，有1000一斤的，到底怎么去分辨呢？ 选海参，一看泡发，二看含盐量，三看产地，四看等级。泡发刚才已经说过了，含盐量，市面上很多海参花了冤枉钱。 嗯、 三看产地，来自地中海，水质干净是好海参的基本要素。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四看等级了。鲜芋仙海参各项指标全部符合一级品标准， 嗯， 吃到的口口都是精华。 那这么好的海参价格也很亲民啊，原价是1999元一盒，3盒将近了6000块钱、 嗯、 现在3盒是2097，能吃一年的时间，总之呢全家老少都能吃。您现在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即刻享受优惠。价格这么便宜呢，是因为没有养殖费，没有人工费，只有补捞运输的费用。考虑到保护生态环境，捕捞野生海参也是有数量限制的，不是您想吃就能吃得到，这批数量是极其稀少，听到就千万别错过。4007106108 4007106108。 好的，看到尾号7892的王先生是订购了3盒，说孩子马上就要中考了，海参的营养丰富，是冲刺学习的好食材。没错了，各位听众，海参的多种维生素为中考加油，699元一盒，订购3盒2097元送焖烧杯，送大尺寸的桑蚕丝被。特惠活动倒计时还有最后的30秒钟，4007106108 4007106108，保证全部来自地中海，有进出口的相关证书，有需要拨打4007106108供您查证。全部实行货到验货，满意之后再来付款的服务，不满意可以直接拒收，不收取任何的费用。

秦始皇终于走到了人生的尽头。就这样，结束了他光辉而短暂的一生。当然了，在告别这花花世界之前，他没有忘记行使自己最后的特权。他的最后一道圣旨是这么写的：将兵权交给蒙恬，急速返回咸阳参加朕的葬礼。原话是：以兵属蒙恬，于丧会咸阳而葬。秦始皇在继承人的问题上并没有直说，但明眼人都知道，这一道圣旨的意思，把兵权交给蒙恬，就是把自己的皇位传给太子扶苏的意思。应该说，秦始皇的这最后一道圣旨含蓄之极呀，但他却怎么也没有想到，这道圣旨到最后竟然会变成一张什么都不是的白条。据说秦始皇一生当中一共有12个儿子，他平常偏爱最小的儿子胡亥。此番出巡呢，还把胡亥带在身边了。但是在后继人选上，他最终还是决定传位给厚道仁义的长子扶苏。从这一点来看，秦始皇并非到了老眼昏花的地步。如果真让厚道仁义的扶苏继承了皇位，秦朝是不可能这么快就走向灭亡的。可惜，这个世界上没有如果，赵高把这一切都改变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几行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第二台开个又连杆， 我是评书演员王月波。一段故事，百种感悟，让我们在故事的海洋中追寻儿时的梦想。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官名知是物，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几韩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据说秦始皇一生有12个儿子，他平常最偏爱是小儿子胡亥，但是他的最后一道圣旨意思还是传位给太子扶苏。要是真让仁义又厚道的扶苏继承了皇位，秦朝也不会这么快灭亡的。但是还是被胡亥得到了皇位，为什么呢？就因为一个赵高把一切都改变了。在当时的朝中分为庸苏派和庸胡派，庸苏派就是拥戴太子扶苏的，庸胡派就是拥戴胡亥的。庸苏派的代表人物就是著名的大将军蒙恬。至于蒙恬的功绩，前边咱们已经提到过一些了，他抗击北方匈奴的光辉战绩已经是名垂千古。而扶苏作为秦始皇的长子，是一个有理想、有文化、有抱负、有修养的四有青年， 这么一对强强组合，是当时老百姓心目当中最完美的组合，是正义和光明的代表。雍湖派的代表人物是赵高，历史上的赵高臭名远扬，向来大家都不会陌生的。这个赵高没有文才，也没有武才，但他却拥有着阿谀奉承之才，因此他在官场上一路青云直上。这时候他的目标很明确，坚决打倒以蒙恬为代表的雍苏派，以便日后更好地施展自己的空间。胡亥和赵高也可以堪称完美的组合，那是黑暗与无耻的代表。除了雍苏派和雍湖派，还有一个不可小看的派别，那就是中立派。中立派的代表就是李斯了。李斯作为秦始皇最为倚重的老丞相，那地位高得令人啧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因此李斯对雍苏派和雍湖派来说，那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砝码。本来比较平衡的两个天平，他只要加入任何一边，都会发生质的倾斜。这么一次出巡，秦始皇就这样不声不响地走了，而此时的雍苏派根本就不在出巡的队伍当中。在哪儿呢？还在抗击匈奴，保卫边疆呢。那雍湖派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了，赵高出手了。他的目标很明确，关键是搞定中立派的代表人物李斯。事实证明，赵高就是赵高，果然非同小可呀，智商不低。他审时度势，因人而异，这次改变了以往常用的金钱美女攻心方法，对正直廉洁的李斯进行了语言攻心。什么是语言攻心呢？就是跟他说漂亮话，也不一定是漂亮话，反正就是跟他说话，攻他的心理。这两位重量级人物的舌战，赵高是有备而来，只用了五个问题，就把铁嘴铜牙的李斯丞相给问住了。丞相的才能与蒙恬相比如何呀？功绩和蒙恬相比如何呀？谋略与蒙恬相比如何呀？人心所向与蒙恬相比又如何呀？与诸位公子的感情与蒙恬相比又如何呢？赵高这五个问题可以说是一针见血，问的李斯头上是冷汗涔涔的，呆了半晌才说了这样一句话：皆不如也，我都比不上啊。这就够了，赵高不用再说什么了。聪明的李斯会明白这样一个道理，所谓一朝太子一朝臣，如果扶苏当上了皇帝，那么丞相的位置肯定没他的份儿了，肯定是非蒙恬莫属。再进一步来说，能不能保住丞相的位置还是小事儿，掉脑袋那才是大事儿。掉他一个人的脑袋也是小事儿，掉了全家还有九族人的脑袋，那才是大事儿。思来想去，权衡利弊，李斯动摇了，选择了雍湖派这一边。虽然他李斯是一个正直的人，但是在切身利益这个问题上，他没得选择，否则他现在所拥有的一切都会化为乌有，全都没了。可是他选择雍湖派，就真的能够富贵依旧吗？官场如战场， 站在十字路口选择何去何从的时候，这回就连久经沙场的他也没能选对自己的路。中立派的李斯站在雍湖派这一边以后，这一次的宫廷之争已经是毫无悬念可言了。随后赵高和李斯制定了两步走的方针路线。第一，对秦始皇的死是秘而不发，火速回京。为了掩盖尸臭味，鲍鱼可以用啊。不知道秦始皇以九五之尊和鲍鱼亲密接触这么多天是什么感觉，如果他还能说一句话，恐怕会说了，下辈子我再也不吃鲍鱼了。第二，偷梁换柱，假传圣旨。在火速回朝的途中，一封由赵高主笔、李斯做技术总监的伪诏书却早已经飞到了雍苏派那儿。伪诏书的大致内容是这样的：朕巡幸天下，导辞名山诸神以言受命，令扶苏与蒙恬率大军与匈奴作战十余年，至今仍无尺寸之功。不仅如此，反而一直从政治上批判朕之所为，为抵扶苏不孝之罪，此辞谏已与将军蒙恬一起自裁。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在边境营帐里的扶苏接到敕命之后，二话没说，拔剑自刎了。扶苏在没搞清情况之下，就轻易地结束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令人叹息。蒙恬没有扶苏这么傻，他没选择自杀，但是主子已经死了，已经是孤掌难鸣，厄运难逃了。他最终被赵高落井下石，以莫须有的罪名打入了大牢，在领教了各种刑法之后，这才追随着主人去了。在这场宫廷之争当中，胡亥和赵高不费吹灰之力就搞定了扶苏和蒙恬。原因很简单，扶苏和蒙恬太谦让对手了，或者说是呢，太小看对手了。对手出拳以后，他们根本就没有还手的意思，直到倒下去的那一瞬间，他们才明白，原来有的时候，过分谦让不是一种美德，而是要付出代价的。什么代价？生命的代价。胡亥夺位以后，他继承了秦始皇在位时大兴建筑的光荣传统，同时还进一步发扬了专权独断的作风，把朝中元老级的大臣功臣，也包括自己的兄弟姐妹，是该杀的杀，该贬的贬。可是让胡亥意想不到的是，他按照赵高的计划一步一步地施行下去，没多久就光荣地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傀儡皇帝。赵高串通胡亥夺下皇位之后，朝中虽然是该杀的杀了，不该杀的也杀了，但是在他的眼睛里边还有一根刺必须得拔出去。谁呀？这根刺那就是李斯啊。这回胡亥能够顺利地当上皇帝，多亏了李斯相助，胡亥自然对他也是格外的看重。可是要知道啊，不有那句话吗？一山难容二虎。赵高等待时机一成熟，就利用皇帝对他的信任，把刀子就挥向了李斯。可怜的李斯还没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呢，就被赵高的组合拳给打倒了。李斯是一定会后悔的，当年他居于宰相之位的时候，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是何等的威风，何等的辉煌。如果他那时候能够急流勇退，就不会有今天的灭门之灾了。退一步来说吧，即便他选择了庸俗派，凭公子扶苏的为人和蒙恬的政治，他李斯也不会落到这种凄惨的地步。李斯是被冤死的，在狱中屈打成招，然后赵高拿着他画押的罪证放到了胡亥面前。胡亥没办法了，只好痛苦地下了立除斩的命令。被斩的那天，咸阳城的老百姓是泪如雨下，他们都知道朝廷里边现在唯一的一个还算正直的清官就这么走了。据说那一天雨下个不停，导致黄河水是泛滥成灾，也许是老天爷也在为李斯鸣不平啊。没有了李斯，赵高的权力那是一手遮天的，他说一谁敢说二啊，就连秦二世胡亥也不例外。为了证实自己的权威，到底好不好使，别人到底怕不怕我呢，顺便啊再试探一下自己在朝中群臣里的地位，这聪明绝顶的赵高就打出了一张诡异的牌。有一天上朝，他牵着一头鹿就往皇宫里边闯，那卫士们自然谁也不敢拦呐，谁敢拦赵高啊，谁也不敢问呐。见了胡亥之后，赵高就说了自己牵的这是一匹马。胡亥也不是那么好糊弄的，就问群臣到底是鹿还是马，那结果是一点悬念都没有，大部分人都说这就是马。哦，这明明是一匹马嘛。胡亥揉了揉眼睛，最后也无奈地下了结论，皇帝英明。赵高说皇帝英明这句话的时候，一双刀子一般的眼睛早已经扫视了一遍那些说是鹿的人，连皇帝都说这是马了，你们居然还敢说是鹿，太没有眼光了。得了，你们这些人我都记住了，还是收拾收拾行李回家吧。就这样，待那批指鹿说鹿的人走了之后，朝廷里边只剩下指鹿为马的人了。从此赵高是一手遮天，在朝中打造了他至高无上的权势和地位。朝廷腐败到如此程度，天下百姓处于一片水深火热之中，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有剥削哪里就有反抗，救世主你在哪儿呢？从秦始皇到秦二世，皇帝变了，但刘邦还是一样，还坚守在他的老岗位上，继续做他小小的亭长。只是在光阴荏苒当中，他不知不觉当中已经迎来了第38个春秋。都说18是花一样的年华，28正值壮年，38就是一个立业展宏图的关键时期。现在很多人都说，如果一个人40以上还没有什么成就，那么他这一辈子注定平庸的碌碌无为过一生了。当然了，这个话虽然有点偏颇，但或多或少的反映了一个事实，要想创业呢，就必须趁着年轻的时候。当然已近不惑之年的刘邦也的确不小了，好在这个赤龙出身的人物在这一年终于干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事情是这样的， 这一年秋天，沛县县令交给刘邦一个任务。大家也都知道，秦始皇前半生喜欢打仗，后半生打下江山以后就迷上了建筑业，先是修万里长城，然后是阿房宫，每样工程都是巨大的，令人叹为观止。但在前边我还漏说了一件很重要的工程，骊山陵墓。这是故意漏的，为了故事情节的需要，在这里说来就更合适一些了。秦始皇生前不断地寻找不老仙丹的同时，也考虑到自己的未来了，于是他在营建那两项大工程的同时，又添加了一项超级工程，在骊山为他自己建了一座豪华的陵墓。如果是建一座一般的陵墓那也倒罢了，问题是秦始皇有他自己宏伟的想法，他想在他死了之后能继续在阴曹地府里边做皇帝，所以与其说是修建陵墓，不如说是建一座奇大无比的地下皇宫。我们今天从已经出土的秦始皇兵马俑可以看到，那么宏伟的工程真不知道流了多少民工的血汗。据史书上记载，光修陵墓的人就超过上百万，上百万的人呢，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字。可惜人算不如天算，秦始皇没料到自己会这么短命，工程还没有竣工呢，就挥一挥衣袖到阎王爷那儿报道去了。胡亥走马上任之后，继承和发扬了父皇的革命精神，发誓一定要把骊山陵墓工程进行到底。于是乎，不断的有人被强行拉到骊山去服役，沛县自然也不例外。又有苦差事了，刘邦就在这个时候出场了。县令交给刘邦的任务是押着几百名劳役和囚犯前往骊山服役。刘邦自从当上亭长以后，好事轮不着，这些费力不讨好的苦差事倒是经常有。既然是县令交代下来的事儿，他自然也不能推脱呀，于是回了趟家，辞别了父母和妻儿。这里顺便得提一下，吕公的宝贝女儿自嫁给刘邦以后，由于刘邦上无片瓦下无块砖，只能把老婆接到老家和父母一起住。从此呢，这个从小娇生惯养的千金小姐摇身一变，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村妇女，养猪喂鸡，插秧种田，是无所不干无所不能，还成了一个多面能手。看来刘邦还是真有点本事的，不但骗了一个富豪的女儿做老婆，还能把她驯服得如此服服帖帖，任劳任怨。那咱们对他的评价就三个字吧，不简单。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几行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打足板儿，笑开颜，故事广播在耳边，传奇书场真经典，帝王将相古今谈，文人墨客有一篇，人情世故说智慧，精忠报国美名传，有袍带短打和心边，历史兴替要借鉴，做人的道理记心间，醒目一想就开讲，说演评模，风风雨雨坎坎坷坷，起起伏伏洋洋洒洒，中华上下五千年，评书名家奇欢剧，你方唱罢我争先呢，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所。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以前一直觉得养生这个话题和年轻人相距甚远，而现在年轻人也掀起了养生热潮。比如比起脱单，大家更关注脱发，不想承受不属于这个年纪的脱发危机。比起啤酒，大家更关心自己的体型，不想还没当妈就已经大腹便便了。于是把养生贯彻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有的穿破洞裤贴着暖宝宝，喝啤酒加枸杞，吃冰淇淋加红枣等独特的养生方法。其实啊，说白了就是不想放弃生活，但是又想抓住健康。 是的，那生活和养生呢其实并不冲突，在合理的时间做有效的事情就能达到很好的效果。比如说健康的饮食习惯，合理的进补方式，都是在给我们的身体加分。 没错，那今天营养全面健康滋补的好食材鲜鲜海参大家一定不能错过了。生命力极其顽强，而且呢土耳其纯净的海域是属于高压环境，每一次游动都是剧烈的运动，身体结实，肌肉发达，是格外的健康。另外呢，一年两次的休眠期让体内的营养物质不断的堆积。那今天打进4007106108 4007106108，原价1999元的鲜鲜野生海参活动当中，您今天立减了1300块钱，只要699元就可以订购成功了。要是隔两天吃一次的话，能吃上3-4个月的时间，划算到这每次只要15块钱，也就是一次外卖一次咖啡的钱。今天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您吃到的可是16种的氨基酸、蛋白质以及珍贵的活性物质的野生海参了，真的很超值。热线您记好，是4007106108，4007106108。 是的，养生专家说呀，这滋补身体在于修养，不在智力。就像是破镜重圆呢，总是会有裂痕，那这身体垮了再去修补也是不如以前了。所以呢滋补身体啊就要立刻行动，那699元一盒海参千万别错过。订购三盒呢还有价值299元的焖烧杯和1280元的蚕丝被免费赠送。 是 4007106108 4007106108。看到手机尾号3679的朋友说啊，这以前觉得年轻就是资本，那胡吃海塞不禁止，如今呢啤酒肚高血脂是真的不敢乱吃了。海参呢是低脂肪高蛋白的食材，吃的放心，蚕丝被啊现在用也正合适。 还有手机尾号2397的朋友就说，从来没有接触过补品，总觉得这是老一辈人才吃的，可是一吃才知道真的很不错，能明显感觉到身体的变化，而且海参口感不错，肉质劲道有嚼劲，吃的很放心。 是的，只要身体好的呀就没有应该吃或不应该吃，而是品质好不好的问题。鲜鱼鲜野生淡缸海参呢，品质保证，各种进口检疫证书、海关报告是一应俱全，吃得安心。那另外呢，配备专门的海参焖烧杯，让您轻松泡发海参，一步到位。煮沸后呢，放进焖烧杯里面，可以根据大家的需求来选择时长。那早上起来呢，可以给家人来一个温润养胃的海参小米粥，健康快捷。周末呢，还能做一顿海参饺子、海参豆腐煲。 饱，反正是怎么做呀都好吃。 是的，您现在拨打4007106108 4007106108，原价1999元一盒的鲜鲜野生海参，活动当中立减了1300块钱，只要699元一盒，而且这一盒有40多头，能吃上3-4个月的时间。一次性订购3盒，也就是1年装的朋友们，我们还要免费赠送给您的是价值299元的海参焖烧杯和价值1280块钱的蚕丝被一床，舒适柔软，透气清爽，数量有限，先到先得。4007106108，4007106108。 节目还剩下最后的1分钟时间，那没有参与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鲜芋仙野生蛋干海参营养丰富，那其中富含了各种的氨基酸和蛋白质，原价1999元，那在今天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活动当中，买一盒送两盒，划算到每一盒才699块钱，一盒有40头啊，这每一头算下来就是15块钱，那就是一条普通的草鱼的价格。今天用吃草鱼的钱来吃海参，机会难得，不要错过。订购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 没错，订的越多优惠就越多，三盒是1年装，价值还要再送您价值2000块钱左右的礼品免费赠送，真的是太超值了。一个是方便泡发的海参焖烧杯，一个是100%的蚕丝被，打进4007106108，免费送货上门，先看再验，满意了之后应再付款。最后10秒钟，立刻来拨打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 欢迎来到恐龙博物馆，您现在看到的是一只史前霸王龙化石。 霸王龙学术译名为雷克斯暴龙，生存于白垩纪最末期，是最晚灭绝的恐龙之一，也是陆地史上已知的最强的食肉动物。霸王龙位于白垩纪晚期的食物链顶端。其实这只恐龙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故事。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关云长知世恶却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济涵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刘邦辞别了父母和妻儿，押着几百名劳役和囚犯到骊山去服苦役。这一路之上，刘邦对这一群面黄肌瘦的囚犯很是同情，所以呢他看管的就比较松懈。而就在这个时候，有的人就开始逃跑了，但刘邦依然是我行我素，并没对他们采取什么严格的措施。对刘邦来说，联想到自己离别的时候父母妻儿那悲凉劲儿，心里边就特别的不是滋味。是啊，连自己都这样了，那么这些被强压去服役的人家里边又会是什么样的想法呢？随后的事儿就很简单了，过了几天，几百人差不多逃了一大半了。秦朝的规定很是严格，押去服役的人是一个都不能少的，少了一个人 都要想很多办法，费很多的口舌，才能蒙混过关。现在一下子少了好几十人，不但交不了差了，恐怕呀还得用刀试一下你到底有几个脑袋。你们都走吧。刘邦把手一挥，对剩下的大家伙说了，然后就痛苦地闭上了眼睛。过了好半天，当他睁开眼睛的时候，发现众人并没走。其实他心里边也很清楚，大伙不走，除了感激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想逃也没有地方可逃。回去之后一样又要被抓来服役，而且这样还得牵连到家里人。天下之大，竟然没有立身藏命之处，人生最大的悲哀莫过于此。可是事到如今已经没有回头路可走了。刘邦劝大伙还是先躲躲，可就算是躲，大家伙也铁了心了，非要跟刘邦在一起。就在他们躲避之前，刘邦还干了一件大事儿，那就是斩了一条大白蛇。有人说前边有一条好大的白蛇挡住了去路，只见刘邦大喝了一声，提着三尺剑就那么轻飘飘的一挥，那条蛇就一动都不动了。众人再一看，那条大蛇早已经被斩断成了两段。据说在那天晚上，有人在白蛇死的地方碰到了一个老太太在哭泣，就问是怎么回事。那老太太说她儿子是白帝，刚刚被赤帝斩成了两截了。这段插曲是真是假呢？马德庸的一段话倒是一个不错的注解。既然天与君王之间有心灵感应，那么心灵感应就应该有规律可循。于是古代的大贤人或者是真正的贤人们就开始琢磨，他们的原则是洞察这一个规律，并将之理论化。如果没有这么一个规律，那就杜撰一个出来。就这样，刘邦带领着这帮难兄难弟儿一起躲进了深山老林里边，从此就开始了逃亡的生活。即便是这样，刘邦当时还是没有造反的思想，他当时的想法只是明哲保身，苟求活命而已。就在刘邦躲在深山里边整天不见天日的时候，天底下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件对刘邦来说是推波助澜的大事。这件事儿，首先得从一个最底层、最普通、最地道的农民说起。这个人姓陈名胜，字射，是阳城县一个不折不扣的农民。如果不是秦二世元年这次征兵到渔阳守边陲，只怕这陈胜将永远守在那个小山窝里边，默默无闻地过一辈子。但秦二世的一道诏令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阳城接到皇帝的征兵诏令之后，全县人民顿时陷入了一片混乱。谁都知道啊，被征去的人大抵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不复还。但当时被选中的人是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由不得你做主。这个陈胜也在被征的行列当中，他身强力壮，又识文断字，和吴广一道被命为屯长。于是在两名将尉的监督之下，带着900多人向渔阳进发了。如果在路上不出什么意外，只怕这是千万匹守边疆的义兵当中的一匹而已，将成为历史上的匆匆过客。 可是呢，老天却偏偏要降大任于他们身上。都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陈胜带领的这批队伍才走了几天的路，到了大泽乡的时候，没有征兆的大雨是倾盆而下。这一次的雨有点特别，一下连着几天都没有停的意思，这一下可苦了这群去守边关的义兵了。这时候淋点雨着点凉倒也是小事儿，关键是这大雨一下误了行程，不能按期抵达是要被杀头的。这雨下了大概得有半个月，陈胜是掐着手指头算来算去，以后就算一天不歇一刻不停地赶路，也不能按期到达目的地了，这可如何是好啊。陈胜的眉头几乎拧成一团了，他跟吴广两个人商量了半天，最后两个人一击掌，两个手掌心都写着一个大大的反字。是啊，去是死，不去也是死，反正都是一死，还不如反了呢，大不了死得轰轰烈烈。陈胜、吴广坚定革命的信念之后，就马不停蹄地做一些准备工作。以他们两个人的聪明才智，不可能直接对众人说了我想造反，这样肯定不太妥的，一来显得唐突，二来还不知道众人是不是真有反叛的心，弄不好还没革秦朝的命呢，就先把自己的命给革了，得造一点神秘感出来才行啊。陈胜不由得就思索起来了，不大一会儿一丝笑容袭上了他的面孔，于是接下来就出现了两件怪事。第一件怪事是，一大清早厨师剖开一条买来的大鱼的时候，从鱼肚子里边挖出一块白绢来，一块最普通不过的白绢，只不过这样一块最普通最寻常的白绢上却写着三个极不普通极不寻常的字，陈胜王。王是称王称霸的王。众人见了之后无不暗自心惊啊，谁都知道大雨误了行程的事儿，他们的心思也跟陈胜吴广一样已经有了反骨了，这时候自然认为这是神仙授意。第二件怪事是，当天夜里东边的林子当中一个大祠堂，隐隐约约地传来似狼非狼似狐非狐的怪叫声，大楚兴，陈胜王，这六个字当天晚上飞进了每一个人的心里。他们都是属于王楚出身的人，这两句话的意思再通俗易懂不过了，楚国即将兴旺，陈胜就要为王了。这里不得不佩服陈胜吴广，都说磨刀不误砍柴工，这两件事虽然多费了点神，尤其是最后一件事，吴广一晚上躲在祠堂里边学鬼叫装狐狸嚎，累得够呛，但他们的心血没白费，收到的效果是很明显的，那是立竿见影。第二天众人再看陈胜时的眼睛里边已经多了几分敬意。眼看时机已到了，陈胜在吴广的配合下把众人召集起来，开始发表革命宣言。陈胜先是说了一些必要的客套话，然后才谈到这次服役的事情。吴广也不失时机地插话了，此番大雨误了行程，怎么也不可能按时到达渔阳了，该怎么办？ 是啊， 该怎么办？这是大家都关心的问题。陈胜和吴广两个人在表演上呢配合的天衣无缝，他不紧不慢地说出了他此番演讲的中心思想。当王侯的人也好，当将相的人也好，不都跟我们想象中的一样，是生活在世界上普普通通的人吗？其实原话就八个字儿：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反是死，不反也是死，反还可以留有一线生的希望，不反就只有死路一条。在这样的情况下，众人只有反这一条路可以选了，顿时间是掌声如雷，响彻云霄。陈胜的演讲成功了，他的话像锥子似的刺痛了众人心底那根最脆弱最敏感的神经。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于是陈胜和吴广杀了两个将尉，是揭竿而起，中国历史上第一支革命军就这样成立了。以后我们可以看到一个这样奇怪的现象，一群拿着竹竿木棒之类最原始武器的农民，没有经过任何训练，看似毫无章法的队伍，所到之处居然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兵不血刃地占了几座城池之后，革命队伍就开始逐渐壮大了。在革命精神的感应下，一些豪杰之士也不甘寂寞，纷纷加入到革命的队伍中来。张耳和陈馀就是其中两个重量级的人物。张耳是大梁人，年轻的时候是魏公无忌的门客，后来他和别人发生了纠纷，闹出了人命案子来，后来是隐姓埋名，浪迹江湖。陈馀也是大梁人，自幼学习儒术，精通儒家经典，喜交天下朋友。他们两个人都有很高的抱负和远大的理想，认识之后是一见如故，很快就结成了生死之交。这一次听说陈胜吴广率领广大农民进行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革命，他们知道扬名立万的机会来了，于是两个人来报名参加革命。陈胜一看这两个人谈吐不凡，知道不是一般的人物，赶紧把他们当贵宾来接待。必要的寒暄过后，他开始试探两个人的才华。众人都建议我现在称王，我要不要称王呢？面对陈胜的坦诚，张耳和陈馀两个人也同样做出了坦诚的回答：不能。理由是，第一，你现在才刚刚进行革命，就要称王，会让众人看出你的私心。第二，你现在的实力并没有强大到无敌，一旦称王就会树大招风，成为秦朝重点扫荡的对象，这对日后的革命不利。对于两个人的直白，陈胜是一脸的失望。他固执地认为陈馀、张耳太胆小怕事，而且打心眼里看不起他们。于是他不听劝阻，自立为王，定国号为张楚。从这以后，陈胜对张耳和陈馀两个人淡然处理，只把他们当成一般的将士来用，这让胸怀远大抱负的两个人大失所望，这也隐隐地为日后革命的失败埋下了伏笔。陈胜带领革命队伍取得节节胜利的同时，沛县县令是如坐针毡呢。他就一介书生， 只懂得舞文弄墨，哪里知道行军打仗的事儿？眼见这么发展下去，革命军很快就会打到这儿来，他急得就跟热锅上的蚂蚁似的，于是找来他两个最为倚重的秘书萧何和曹参来议事。可惜呀，他不知道此时的萧何和曹参早已经达成共识了，为自己想好了退路。议事厅里边，三个人是正襟危坐，曹参还狠狠地将了他一句：不战而降，那不是大丈夫所为。萧何还先分析了当前的形势：陈胜自在大泽乡打响革命的第一枪后，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他要攻打的城还没有哪一座能守住的。那怎么办呢？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就只能投降了吗？再加上曹参将他那一军，县令是不知道怎么办了。守又守不住，那降还不能降，到底怎么办呢？县令把可怜巴巴的目光再度转向了萧何。萧何装腔作势地沉思了一会儿，然后就煞有介事地给县令指出了另一条路，请刘邦出山。原因很简单，刘邦在沛县的威望很高，又是地痞流氓出身，让他带领手下那些躲在深山里的逃犯来守城，他一定会知恩图报，立下大功。这时候县令已经别无选择了，于是搞笑的一幕就出现了，一个堂堂的县令居然派人去请一个常年躲在深山里的逃犯，而且还怕他不肯出山，专门派了一个非同一般的人物去请。这个人物是谁呀？樊哙。樊哙有幸承揽了这个光荣的任务，他也是沛县人，自小家境贫寒，后来在街上杀狗卖肉为生。吕公见他高大英武，诚实本分，就把小女儿嫁给了他。刘邦娶的是吕公的大女儿，樊哙娶的是吕公的小女儿。从这里我们就可以推断他们俩的关系了，那是连襟儿啊。值得一提的是，那吕公把两个宝贝女儿都嫁给了穷苦人，并不讲究什么门当户对。但从日后刘邦和樊哙大红大紫，特别是刘邦成了一国之君，我们可以看出吕公独特的眼光和非凡的魄力。前边我们已经说过了，这个县令虽然有点文弱，但并不是昏庸之辈。就在樊哙去请刘邦的时候，他敏锐的鼻子似乎闻到了一丝浓浓的火药味儿。天下已经乱了，把流氓出身的刘邦接进城来，那无疑是引狼入室啊。传夏侯婴火速捉萧何、曹参来审问。县令说完这句话，悲哀地发现半天也没看见夏侯将军的身影。他哪知道啊，夏侯婴此时早已经给萧何和曹参通风报信儿去了。从这一点我们可以看出来了，刘邦这么多年的亭长没白当，萧何、曹参、夏侯婴，县政府重量级的人物都成了他的亲密战友。刘邦和三位好兄弟会合，带领众人气势汹汹地杀到了城下。县令现在只能强逼城里的百姓来守城了，不用强攻了。刘邦说着看了一眼萧何，心有灵犀一点通啊，萧何自然会意，于是铺纸的铺纸，研墨的研墨，他充分发挥自己的文笔特长，手起笔落， 一封激情四溢的家书写成了。亲爱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你们好吗？革命的春风已吹遍了神州大地。这封家书写好之后，用箭射到城上，城里边的百姓无不感动得热泪盈眶，像是下了一场及时雨似的。在家书的指引之下，他们充分发挥了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纷纷操起手里的家伙冲进了县衙，把县令当成靶子给练了一通。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从今天起，我是评书演员连丽柔，你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而自己也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故事里的事有你有我，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咿呀， 官民 知是物，是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严格的来说呢，这个沛县的县令虽然不是太好的县令，但也不算是太坏。他从一个贫困的书生，凭着自己的努力的读书，一步一步地走向了官途。从这一点来看，这个县令是值得学习的典范。可是问题的关键是，短短几年之后，世道已经变了。秦始皇修万里长城，修阿房宫，筑骊山陵墓，这三座大山已经压得全国的老百姓都直不起腰来了。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而这个可怜的县令现在只是老百姓发泄仇恨的替罪羔羊罢了。城门开了，刘邦是兵不血刃，占领了他人生漫漫征程当中的第一座城池。一切都出奇的顺利，站在大堂仰望着县令坐的那张精致的虎皮大椅，刘邦心里边那个美呀，美的是没法来形容了。是啊，为了这一刻的到来，他已经苦苦地等待了将近十年。接下来众人一致推举他为新县令的时候，他还假装地推让，最后才是极为勉强地坐在了那张象征权力和地位的椅子上。就这样，刘邦接任沛县县令的职务，众人都称他为沛公。上古时期有一个大鹏，身宽3000里，身长无人能知，这种鸟能飞到9万里的高空，横绝云际，在无拘无束的天空飞翔。然而必须借助海上6月的狂风巨浪，没有6月的大风参赛，它无论如何也飞不上9万里的高空，只能静卧在地面上， 显示不了他的伟大。要想打天下，就必须提拔和重用一些人才。一番拜天祭地之后，刘邦给手下的人进行了分封，萧何任丞，相当于参谋长的职务，曹参、周勃任中卷，相当于副官，周昌为舍人，相当于会计，夏侯婴为太仆，相当于出纳，樊哙、卢绾、任敖、周苛等为官从，相当于队长。一切都准备就绪了，然而就在众人等着沛公带领大军向其他城池进发的时候，刘邦的家里边却发生了一件大事。刘邦的老母亲去世了。老母亲对他一直都疼爱有加，刘邦此时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暂时按兵不动，回家办丧事。对于刘邦的举动，大家都很是不理解呀，就连萧何也是连声叹息，认为他应该以大局为重，继续革命。怎么回家奔丧去？会延误战机的。可是，如果从后面革命的进程来看，刘邦先处理家事，却是因祸得福。因为随后陈胜吴广的革命就遭到了秦朝强有力的反击，革命的导火线被陈胜点燃之后，起义已经成了燎原之势了。项梁、项羽在会稽起义，齐国人田瞻自立为王，至于几千上万人为一路的革命军，那更是数不胜数。天下未知，靡沸一动，云彻席卷方数千里。而陈胜此时充分展示了他非凡的军事才能，他不失时机的迅速从义军当中选拔了一批人才做将领，建立了政治和军事领导机构，然后分四路对秦国采取了最强有力的军事行动。秦二世元年九月份，也就是公元前209年九月，当中路革命大军周文率领的数十万大军突然出现在咸阳东面的细时，细时哪儿？就是骊山附近。整天沉迷于酒色西玩当中的秦二世，那吓得是花容失色。以前他天天看戏过日子，这下才感觉到自己的江山社稷可能真的没戏了。周文是直捣黄龙，大秦王朝是摇摇欲坠，似乎轻轻一击他就会碎掉。俗话说得好啊，时势造英雄。正在这危急的节骨眼上站出一个人来，而正是他的出现暂时拯救了悬崖边上的大秦王朝，他的名字叫张邯。这里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张邯的出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草根农民革命将会取得圆满的成功。可是，历史就是历史，没有假设，也没有如果。张邯的出现改变了这一切。张邯当时的官职是少府，少府是什么官呢？相当于从捕捞淡水产品的百姓那儿收取赋税的税务部门的总管，因此他对地理情况十分的熟悉。陈胜叛乱之后，水乡泽国的赋税就再也没上交过了，而且从负责收取赋税的官吏所送上来的税务报告就可以真实地反映各地的战况。单从这一点来看，张邯比朝中的任何人都知道事态的严重。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赵高召见了张邯。 在皇宫里的一间豪华的让人炫目的房间里，张邯和赵高进行了一次亲密会晤。当时的气氛很融洽，对话双方是从拉家常开始的，就好像一对老朋友在谈心似的。赵高也一反常态，并没摆出平常那样一副高高在上的架势。谈话当中，他是态度谦恭，不卑不亢，并没有让张邯感到什么压力。客套话过后，赵高变得严肃起来了。这时的话题已经从拉家常到了国家大事。张邯默默地听着赵高侃侃而谈地分析天下的局势，并没插话。他不知道赵高的葫芦里边卖的什么药，不敢乱说呀，怕稍有不慎就会祸从口出。如果我给你几十万人马，你能除去那些叛贼吗？这个赵高啊，绕了这么大一个圈子，就是为了说这句话。直到这个时候，张邯才明白赵高此番请他来的真正目的，让他带兵去打仗。虽然这是一个随时都有可能掉脑袋的差事，但同样的，这也是一个一展抱负的大好机会。只有张邯自己知道，为了出人头地这一天，他已经等待了多年了。张邯当时并没有立刻回答赵高，在官场上混了这么多年了，早就让他变得处变不惊了。沉默了半晌，他微微地摇了摇头，说出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来。眼下周文的大军已经到了咸阳城下，从各地调几十万兵来，恐怕已经来不及了。那赵高早就料到他会这么回答了，一脸平静地说了，将军难道不知道骊山和阿房宫两处都有大批服刑之徒在干活？话说到这儿就足够了，张邯是个聪明人，已经明白赵高的意思了。赵高一生当中从来就没干过一件像样的好事，这次却是个例外。他见国家已经岌岌可危了，知道国破家亡的惨剧，这才破例召见了以毛遂自荐了很多次的张邯。当然，在当时的朝廷，张邯已经是为数不多的可用之人了。赵高临时选他做大元帅，那也是病急乱投医，临时抱佛脚。前面已经说过了，赵高能在秦二世胡亥面前指鹿为马，他定下来的事儿，那就等于是圣旨。就这样，张邯开始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张邯一展才华的时候终于到了，他首先就是抓紧时间训练这几十万释放出来的囚犯。他的训练方法就有点类似我们现在的军训，每天长跑、拉跑、跳高、俯卧撑，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魔鬼训练营。但也就是这短短数天的超负荷训练，让这些囚犯已经从一盘散沙变成了一支有组织、有纪律、战斗力极强的军队。自从这支军队横空出世以后，就一直所向披靡。如果后来没有项羽，张邯的这支军队简直就可以称为不败之军。很不幸的是呢，周文成了张邯检验训练成果的试验品。在第一次交锋当中，这几十万由囚犯组成的军队杀得那周文毫无还手之力。周文见秦朝突然出现这样一支不要命的神兵，只好下令撤军了。 是让他感到悲哀的是，他此时孤军深入关中，退路早已经被张邯给切断了，周文只能是坚守阵地等待援军到来。可是直到他死的时候，义军其他部队并没有一兵一卒来支援，他那句绝望凄凉的“援军何在”随风飘逝在空中了。周文的死对起义军来说是一次重大的打击，可以说这是陈胜自起义以来的第一次败仗，而这是张邯出道以来的首战告捷。周文被困的时候，离他最近的革命军是吴广这一路军，当时吴广正在全力围攻荥阳，荥阳的守军是李斯的儿子李由，当时李斯还没死呢，还是朝廷的当红宰相，所以李由自然就很卖命的守城了。对李由来说，此时的荥阳比他的性命更加重要。当时吴广使用的是一个最原始的也是最笨的攻城方法，强攻。李由当时被逼的同样只有两个字了，死守。就这样，两个人就像玩太极似的，一个仗着人多势众不断强攻，一个仗着城墙坚固严防死守。殊不知吴广在围攻一个坚不可破的城池的时候，他已经犯了屯兵于坚壁之下的兵法大忌。结果几个月下来，他的强攻都没有奏效，倒是李由以逸待劳，越守越轻松，越守越来劲儿。到后来啊，还能时不时的趁着义军精疲力尽的时候偷偷的反击一下，得到一点好处再缩回城去。吴广是无计可施了，到现在早已经是军心涣散。可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这时候，周文被围告急的书信不断传来。老子现在攻城还缺人呢，哪有多余的兵去支援你呀？自力更生，丰衣足食啊。这就是吴广给周文的回复。可是荥阳还没攻下，周文就已经死了。直到这时候，吴广才为自己轻率的行为感到后悔，他怎么也没料到周文当时的处境有那么危险了。可是后悔也没用啊，秦军的下一个目标就是他了。吴广的所作所为连他的部下也有脾气了，你不是无情吗？那休怪我无义。部将田藏和李圭一番密谋之后，已经是面露杀机了。他们两个弄了一道假帛书走到吴广的军帐当中，说是陈王有诏谕道。吴广也不知道是计，还老老实实地跪在地上听令。这一下田藏和李圭两个人就毫不客气，一个人假装念诏书，一个人趁机拔刀，是轻而易举的就砍下了吴广的脑袋。吴广就这样结束了他光辉而短暂的一生。也许他到死的时候也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不是死于秦军之手，而是死于自己的部下之手。田藏和李圭杀了吴广之后，伪造吴广造反之罪上报给陈胜。鉴于当时危急的局势，没错，是很危急，周文的死对革命军的打击是巨大的，陈胜并不敢对吴广的死做过多的调查，只好封他们两个为上将，嘱咐他们尽力西进攻秦。田藏和李圭倒也不是什么贪生怕死之辈，夺了兵权之后 二话不说就率领手下革命军急忙西进，要替周文报仇雪恨。可他们两个人忘了一个最为重要的条件，章邯灭了周文之后，士气正旺，正张着那血盆大嘴等着他们呢。面对上门的食物，章邯岂有不收之理啊。田藏和李圭最终只能是以人头相送。就这样，章邯取得了第二次胜利。随后章邯在长史司马欣、都尉董翳支持下全力反攻陈胜的义军，此消彼长，一进一退。从这以后，陈胜的革命军是兵败如山倒，没人能够抵挡不可一世的章邯。于是我们就看到了这样惊人的一幕，章邯的大军开到哪儿就胜到哪儿。什么叫所向披靡？这就是各路军马差不多都被章邯给打败了。面对不断传来的噩耗，陈胜顿时感到大势已去，没办法，他只能选择退兵了。可是天下之大，哪里有他的容身之处呢？他只能朝自己的家乡退去。一路上，陈胜终于体会到了从天堂掉到地狱是什么感觉。荣华富贵如过眼云烟，功名利禄好似潮起潮落。坐在马车里的陈胜是深有感慨的同时，却把满腔怒火撒到了车夫的身上。赶车的是一个姓庄的很倔强的男人，性格暴躁。面对陈胜不断的责骂，三天三夜没合眼的车夫心里边的怒火就开始升温了。他虽然是一介粗鲁之辈，但是现在也知道你陈胜大势已去，哪里还容得下他这么吆喝自己啊。是可忍孰不可忍，他就找到了同样对陈胜不满的后车护理张顺，两个人是一拍即合。他先利用高超的赶车技术，把大部队远远地甩在了后边。等车走到了一个偏僻的地方，又假借车子出了故障，骗陈胜下了马车。趁陈胜下车的机会，他趁机一剑就刺穿了陈胜的心脏，陈胜就这样没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以失败告终。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公元2008年5月12日，这个日子注定要被人类历史记住。这一天的下午2:28，四川省汶川县突然地动山摇，瞬间天昏地黑。里氏8.0级大地震，中国的大地都在震动。许多人不想重现汶川大地震的灾情，是因为人的生命在那一刻变得极端的脆弱与痛苦，无助与悲痛。然而，正是在这样的大变故中，才更能显出生命的顽强与尊严。512汶川大地震10周年，5月21日起，纪实传奇隆重推出生命第一512大地震现场纪实，作者何建明亲临地震现场，带我们回首那惨烈的场面，英雄的血泪和人性的伟大，切身感受13亿人的生命之痛。 阳光茶园，请您欣赏， 请您欣赏。 我说一个小笑话啊，

啊，没到，没到。对，走了几站又问，到德州了吗？没到。坐一会儿还问，到德州了吗？你请坐。到德州我告诉你，你请坐。哎，好，好，坐着坐着，闲得难受啊，出洋相。试试痒痒，腿痒痒，挠挠腿，嘎嘎，指甲指甲盖还挺长，越挠劲儿越大，嘎嘎嘎，咔嚓咔嚓咔嚓。挨着他坐着呢，是一老头子，一老头，老头一瞧，怎么话？有毛病？怎么了你？啊？我腿痒了，腿痒挠我腿吗？你这不找你？我是左不脸，左不脸，你左不脸，我棉裤子烂了，挠你的。哎，好好，刚我挠，低头一瞧，鞋带开了。哎，得，蹲那儿系鞋带，刚系上鞋带，列车员那喊，前方停车站，沧州到了，沧州车站到了。马辉说，哎，到了，好，到了，拿书包，赶紧扭头就走。刚就走，老头，哎哎哎，干嘛你说？你鞋带跟我系一块了？解开，解开，解开！把我帽子给我，你书包在上面，上面你书包帽子，拿人帽子当他书包了，提着书包出车站了，到外地问，沧州，不是德州，沧州，我上这儿找谁来？嘿。车开了，这火车不等会儿啊？怎么回事？火车？我上这儿找谁来？嘿，不去了，干脆不去了，回家。一赌气，买票还回去，不去了，哪儿沧州、德州，什么地方我也不去。买了车票，在车站外得等来车再上车吧。车站外地就做买卖的，摆摊的，单干户、个体户，百货摊、食品摊、杂品摊全有，外头转悠。一瞧这杂品摊上百货摊上摆个小镜子，镜子也不大，这么大的小圆镜子，老远一瞧直放光。马虎一瞧，什么灯，什么灯这么亮，瞧，走过去了，把镜子拿起来了，打起来就有气了。这小子那我相片跑这卖了，得亏我瞧见了，别让别人买走，这算什么玩意儿呢？因为我相片是他，哎，这多少钱？四毛，给四毛，别买了。做买卖不知道什么毛病，卖个镜子我干嘛别卖了？也没理他，好，把镜子搁兜里了，上车回家了。刚一进门，媳妇说，哎，你回来了，回来了，告诉你，嘿，没白去。没白去，瞧着相片，我要不把住了，准得归别人。你说要落别人手里，你说我心里受，我受了受不了，啊？相片我把小镜子搁床上了。媳妇说什么？什么相片？我瞧瞧。拿过来一瞧，呵，刚出去一天，又搞一个，好啊，气我。哪来臭娘们儿，还长着德行，还成心气我，把相片给我看，给婆婆看看，老娘看相片，完了有人毒药我了，又搞一个。老婆接过来了，又搞一个。我瞧瞧这孩子，搞一个，搞个年轻的，这娘们岁数跟我差不多了。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 谢谢您能来看爸爸了， 有陈科难遇的病人

通调养。这个通字啊，咱留给后面还有很多内容需要说的。 对，尤其讲到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呼吸系统疾病的时候，就离不开这个通。 哎，再讲到心呢，这三个字都有。 对，因为夏季和心是相通的， 哎， 所以还和通有关。 你看，心脑血管你得说通，这个夏季这些特点是不是需要调啊？ 需要。 调的方面还挺多。对于心来说，你是不是得养啊？ 是的。 哎，养心养心嘛，咱们去应对这个夏季，是吧？我在夏季应该怎么过？ 应该过一个什么样的夏天？不得病，不伤身体。 你在春天呢，要养好这个肝，养好筋，养好目，是吧？眼睛嘛，啊，你在夏天呢要养好心，然后这四季你走过来，啊，心肝脾肺肾一圈你都调过来了。就说你运用我们讲的这些知识、这些方法，把它融进你的日常生活当中，啊，去养生，去调，增强你的体质，而且避免伤身。我们再给大家捋一捋啊，我们第一个调呢就是调寒热，这是温度。大家在夏天呢，肯定就说一个热， 对，光体现了这个热字， 哎， 有的时候就忽视了这个寒。 对， 很多人就问了，哪来的寒呢？ 没错啊，我不说了嘛，你没有钱，你还得买空调找寒，这就是这意思。实际上光是寒热的问题吗？你还有风的问题啊。哎，没有风怎么办呢？你还买把扇子扇。 没有风还得找风了， 哎， 找凉快了。 扇子累的话呢，你还得买电扇。又不想花钱呢，你还得找个过堂风扇。这就说呢，我们在夏季啊，虽然是一个热是它的主旋律啊，但是我们防着呢另一个侧面，就这个寒。所以呢，风湿病啊，不仅仅呢是冬天得的啊，也不仅仅呢说是北方得的，不单纯是啊是一个寒热啊这个问题，我们还要防，是吧？治病的六淫：风寒暑湿燥火。我们为什么要细化细化呢？让大家呀再捋捋思路。我们知道了，调这个寒热当中呢，啊，要包括风寒暑湿燥火，这些都应该防着。我们不讲了吗？第一个字是什么？房字。第二个字呢？ 是条字。 哎，第三个字呢？ 练好内功。 哎，对，练内功。我们要捋出这个头绪来，通过现象啊，我们要看到本质，把这些保护身体啊，你不是有措施吗？啊，有一个体系啊，啊，还有一套有效的方法呀。啊，我们现在讲的这些啊，就是针对的夏季出现的一些现象，由表及里，由浅入深，是不是？ 是的， 一层一层。可为什么说再给大家呢早早把这个条说清楚了呢？在一开始我们就有一个意识，哟，我们夏天啊，有人认为夏天呀不好过，冬天呢好过，是吧？你冬天呢多穿一点， 对， 或者呢，我在屋里，我尽量不出去，少出去，这不就过来了吗？这夏天就不好过了，它没地方躲呀，没地方藏，你就进了空调屋子还不舒服，是吧？为什么有空调病啊？它不舒服，它不是自然的东西，这个温度啊，有时候掌握不好，这个时间呢也掌握不好，所以有空调病了，这都需要注意啊。这就说的什么呢？这说的就是寒热，这是一条呢，调寒热，大家记住。而且这是呢，这个条是随时随地的， 因为你不知道一会儿变天了。 四季啊，这个气候啊，冲浪啊，就一年四季都在变。就说呢，现在这个气候也玩起了冲浪，这是一条调寒热。另外，特别是调寒热这个晚上，是吧？我们说了，这还没进伏了，你就开窗户开门的。只要一热就马上恨不得一下子就得凉快起来，这很容易受凉啊。这也是我们把这个常见的一些现象啊，伤身的现象，我们一防嘛，是不是啊？ 对， 防什么啊？就防止这些不应该出现的现象。这是我们说的啊，寒热。这个寒热呢，一个是这个气候， 其实寒热的问题还有个饮食，回来我们在饮食的时候再说吧，好不好？ 这是跟吃有关的。 哎，对，这个夏天呢，我们说第二个调，调作息、起居、睡眠这一块，这个呢，我们一定要把它策划好了，一定要保证你的这段睡眠，一定要把你睡眠的这段时间质量要高。哎，调的意义在这儿了，这是一个调睡眠。另一个呢，我来个小息， 就是每天睡午觉。 午觉，因为白天时间长嘛，不要吃完饭呢马上就睡。这个我们曾经给大家说过，啊，这个一天24小时，啊，2个小时是一个时辰，那就等于12个时辰。那么12个时辰呢，啊，开12条经，啊，这个大家很多朋友都记住了。是吧？ 对， 11点到1点开心经，这时候呢你就养心，这时候你睡上一觉，哎，对心，对心脏特别的好。一休息怎么样？下午又来精神了，得到休息了，又充电了，养精蓄锐了。虽然长，但是我们把它呢劈开， 对， 分段 调整好了就行了。 哎，这不还是调吗？ 对，离不开这个调子， 是吧？我们把上午作为一段，中间休息一下，一休息完之后，哎，行了，再过下，这样我们就不感觉到夏天这个长了，也不感觉到夏天这个累了，而且呢，相应的还补充了睡眠的时间。这是我们说的，要调好作息、睡眠，起居。我们摘了些重点，针对一些常见的，这是二条了啊，三条饮食。好几个方面，一个我们就说了冷热这方面，夏天人们就喜欢吃些凉的，现在大家都讲健康，哎，就掌握一个度啊，实际上就是掌握一个量呗，喝这个凉的，吃这个凉的， 这个量不要太大了。 所以这个夏天这个饮食啊，它有利，它有弊啊，我们是兴利除弊。 对，要从健康的角度上科学的吃喝。 中国的饮食分3个阶段，是那么说的吧？ 是的。 第一个阶段啊，有什么吃什么填饱肚子就不错啊。第二个阶段什么？第二阶段啊，我想吃什么是吧，我就吃什么，我想吃多少我就吃多少，这个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你看现在夏天了，你发现很多年轻人为什么喜欢？好像马路边上的夜宵，是吧？我们到云贵川的大排档，是不是？9点到11点正忙着时候了。 这就是年轻人愿意过夏天的原因。 啊，现在都有车，车上装着一箱啤酒，再装点什么？河边草地， 对， 是吧？也吹上了。 是的。 啊，潇洒不潇洒？但是一定要掌握一个量，一个度。我们现在发展的阶段就是想吃什么吃什么，想吃多少就吃多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既不讲时间，不讲规律，不讲度，是吧？也不讲量，啊，就凭自己，我喜欢，我爱，我乐意。那你乐意，你身体受得了受不了，我不管，也没人去问，啊，所以说这是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是什么？就是我们身体需要多少啊，我们就吃多少，需要什么，哎，我们就补充什么，需要什么时候吃是吧，我们什么时候就供给，根据身体健康的需求，哎，我们去吃，我们去喝。 对， 是不是这意思？ 一切就是说这个吃喝的一切都要围绕着健康，看看你这个身体需要不需要。 对了，你看我们说夏天这个吃要吃的内容要讲，信息讲太多了，是吧？你说大夏天，是吧？还吃着烤羊串，那羊肉串说热不热？ 热。 啊，火烤的卫生吗？是吧？有助于身体吗？ 咱先不从卫生的角度上 啊，咱不说那个， 咱就说这个羊肉冬天吃是最好了， 对不对？ 对。 完之后烤出这个热肉，然后喝凉啤酒就着，那玩意儿能烤熟吗？这就是我们常见的，通过一个夏季。增强我们的体质，而不要经过一个夏天，伤害我们的体质。 对， 你本身这个夏天啊消耗就比较大。我们为什么说这句话呢？它跟饮食有关系。你夏天吧热，人们还不爱吃， 天气热就没有食欲， 那食欲感就差了， 对，吃的也少， 而且这头呢你还消耗大，它老动啊，它不像冬天人们在屋子一待活动量比较少，你怎么你再不爱活动也比冬天活动量也增加， 是的， 你增加活动量你就增加了身体的消耗，是吧？你消耗了多了，但是补充是吧这个差了，你这不就伤身体了吗？这个进出摄取是吧，吸收和排出它就不成不平衡了，是吧？你看这个饮食我们说了要格外注意，过去有些老年人呢孩子也比较多，所以呢一做饭做的挺多的，那这个老习惯老光传统的他就没改啊。我就说有冰箱，你看除了空调病还有个冰箱病了，那个电冰箱别拿它当成是保险柜啊，我吃剩的东西往里一搁是吧就保险了啊，不保险啊，有保险它怎么会有是吧有这个冰箱病呢？所以在这方面我们多讲一点，我们提倡啊多喝点热水啊，这个水啊人夏天不出汗吗，你要补充啊，我们提饮嘛， 对， 过去我们给大家讲过吧， 讲过 啊，一天人要保持几杯水啊，6到8杯，冬天你人们就他不渴他就不想喝了，是不是啊？ 是的， 哎，才6到8杯，那夏天呢你就得把水定足了， 对，因为夏天出汗多消耗大，要及时的把这个水分补充上。 哎，这个有人说来呀这个特别热喝点冷饮，有人说了这个喝完了啊吃喝冰棍雪糕冰激凌吃完还发现什么 还渴。 你看老人们一般吃这东西是吧就非常的少，也不是绝对不吃， 对， 是吧？ 也吃 是吧，人掌握的量啊就比较好。那这东西解渴的还得是白水，解渴的还得说茶水， 还得说热茶水。 哎，热茶水，我们在这方面在喝水方面提醒大家不要呢渴急了再喝， 尤其是在这个季节必须跟大家这个说这个喝水这个习惯对身体造成的这个伤害。 哎，对了，所以这水呢不要等渴了再喝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当你渴的时候啊，我们的身体就说明已经缺水了，啊，大家要注意这个啊，因为我渴了，说明身体缺水了，缺水以后是吧，反映到一个信号，渴啊，是这样的啊，我们根据这个呢推理哦，我们不要等渴了，这个喝水呢叫频频饮之，大家记住啊，喝水这几个字儿， 嗯， 啊，叫频频饮之，特别是喝这个茶水时候，那正好。扣题了啊，这个茶水是不是应该频频饮之啊？ 因为只有这个频频的饮这个茶才能品出来这个茶叶的这个味道。 对了，呵呵，是不是？二一呢喝的时候啊要注意频频饮之，不要暴饮。 当我们渴急了的时候， 哎，对 很多人会出现这个暴饮 啊。虽然说你说哎呀我没有这习惯的，偶尔谁还没有偶尔，大家可记住啊，往往这偶尔这一次是吧，有的人就重病了。 对，恰恰是这个偶尔， 啊，就是偶尔 就你这一次， 没错， 伤了身， 哎，对， 那个就无法挽回了。 哎，是的啊，这个我们要特别注意，因为我说这话呢临床我见过啊，我见过啊，最后是吧后背心凉怎么得的，哎，他问我什么原因呢是吧，我得问清楚了，我说你这个怎么喝水啊，那怎么喝水就是渴了就喝呗，我说是不是你是经常是渴急了再喝，对呀，啊，可不渴急了才喝了呗，我说你是不是喝水一顿一顿的，啊，就是啊，渴急了特别渴可不得一顿一顿的喝吧，我说你渴急了喝的是热水是凉水，那当然是凉的，热的哪能喝进去，妥了，第一是渴急了喝是吧，而且喝的多这量大，而且喝什么喝凉的，一下子怎么样，是不是，你大家想想啊，又不说我们说一凉一热一热一凉是吧，就容易是吧 使我们身体受到伤害，所以一定要给我们身体有一个过渡， 对， 而且叫平稳的过渡， 是的， 是吧？ 好，上半时段讲座呢暂告一段落， 以下是广告时间。保健食品祥康牌祥康酒是以 N 乙酰D氨基葡萄糖、牛磺酸、白酒、纯化水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具有抗氧化的功能，特别适用于中老年人服用，每日服用一次，口服25毫升。祥康牌祥康酒应密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本品不适宜人群：少年儿童、孕妇、乳母、酒精过敏者。温馨提示：保健食品不能替代药物。以上是广告时间。 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你好。 林老师好吧？ 哎，你好，你好。 林老师。 哎。 我跟您汇报汇报，我这就我这个收获。 来，分享分享吧。 啊，林老师，我这个茶呀，早晨买这茶，喝这茶。人家我这个35年的就这壳子吧。我们老伴说的，你也买点那茶去，人家反馈都挺好的。 哎， 回来就也就上那个通州那养生堂那买去了。先开始啊，我也不那么太相信， 对， 知道吧？开始我买一瓶，回头我先喝回试试吧。人家我刚喝了几天啊，一回头我就那什么，这咳嗽就减轻了，就是。 好。 人家我瞅我说这个 35年、 这个、 啊。 您说就这个那这个酒啊，您这我这个收获我这儿子呀、他那腿疼啊，他从那胯那个右腿啊，那胯从大胯到这脖梗杆下边就这腿肚子这全疼。他老疼老瞧。我说这孩子开始他闷他不爱跟娘生。完两回我跟我们家那老伴我说这孩子怎么老学拉怎么回事啊。完了我一问这孩子，他说我腿疼，他干活呢，您在哪我们家跑大棚的、您知道吧，他这个在这边干活啊，脚丫子蹬一蹬老这么空着不行，他的脚、腿老空着不行。回头那个我就说让他，我说的你什么，你喝点那酒去试试。他说我就这么吃药都没管事儿，说我喝那酒也管事儿。 对。 回到俺家那老伴说的，那个你喝回试试。 对， 说你不怕你那个不信，就怕你不是，是不是？人李老师讲过，说过这个事儿。我也说，我说你试试。 对， 他试试。第二天啊，我也没答应他。他开始他老不相信。回头晚上第二天啊，他爸那喝酒呢，他也倒拿一杯上屋倒点这酒。 哎， 那天他喝了小半杯。喝了，我说你妈，我还说呢，我说你明儿再喝点。哎，他就喝了两晚上啊，就喝两个小半杯。我也没搭着呢，过两天他走道也不瘸了，他也不垂了，这胯了。我说你这腿还疼吗？不疼了。嘿，我说我早让你喝你不喝，我说我早让你喝那酒你老说不相信。哎，您就说他就有效果了。您说老干活呢，我在那这边他也不什么了，也不让疼了，也不让累上了，这边。还有这个收获我这闺女呢，她那个手那手腕子，这右手这手腕子。手背子老冲上待着就不疼。 他 不管上回翻，他不管那箍上这手腕子。我说的妈，他说妈，您说我那手怎么什么都干不了了呢，拿咱们那个端一碗都端不了。我说你今天你就住这儿，我说你甭走。我说的那什么，你抹点那酒，我这有那瓷宝。 对。 我说你也试试。他说我试试，他就这么说，他说试试。啊，回头晚上他就倒点酒上那个腕子那就蹭使那手。搓完了回来我就把那瓷宝啊，我就一边给他那一个，我不嫩他哪地方，我说哪个地方疼我嫩呢。哎，完了回来我说，他说就这地方疼，我就给他粘着一个，这边疼给他粘着一个，贴完了第二天早晨呢，他说妈，你说我那个手哎这不疼了，他说我这怎么翻都没事了，可以顾上能顾上了。 哎， 我说你明天晚上你再什么，你再给他抹点瓷宝粘着，你甭动呢，和那又粘和那贴那个瓷宝和那又和那就给他老是粘着，这天什么事都没有了，干活也能干了，这时候拿啥也敢拿去了，就是那样。 哎， 但我这酒还真挺好的。我说给让老伴也喝点。 对， 我说喝点，你那不是也是什么保健吗？是吧？ 没错。 因为我这说这个收获，我呀我就那个，您说我这个乳腺呢，就 就这个一边一搁的，我说我这个这妈这边怎么这么疼呢？我一摸就这一搁的，有一边一搁，哎呦，我说这咋弄啊？我这闺女说您妈您照着去吧，您照着去。我说甭找了，没事。我说我这有那酒，我说我给他抹抹，抹使那个棉球抹蹭蹭完搓完了，回头我就给把那搁在那儿粘上，吃饱了贴上了，使那个什么胶布给他贴好了。 哎， 贴完两天，不疼了，也不疼了。回头这个再待两天吧，下去了，这两包钱下去了，一边一个搁的，没有了。 哎、 您说，不行了，我这句话，我说这不行，我得买四瓶这有一个。再加预备， 一加一瓶。 我说给咱们预备点这个酒，我这酒我真不赖我说的。我说真的感谢李老师。我您说吧，我这就这推肚子，您说我这效果也有效果了。 哎， 也推肚，泡完脚晚上泡完脚就困了，躺着就着了。原先我呀睡不着觉，黑的失眠。 哦， 您我喝完这茶以后呢，失眠也好了。所以躺着就着，躺着就睡了。那人家盯八点多钟就睡觉吧，盯三点半四点钟，哎，就醒了。 还有什么问题呢？ 我啊，没有什么问题，我就想把这个收获给您说说。 抒发分享分交流不错，我们分享了。 好嘞，以下是广告时间。祥康厂桥店位于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157号，电话83226605。朝阳店位于朝阳区天居园6号楼底商，电话84806330 6263-9411。通州店位于通州区中山大街35号院4-7号，红旗宾馆向东100米的路北，电话57155065。木樨园店位于丰台区南三环中路66号楼3号底商，电话87874753。昌平店位于昌平区鼓楼北街北侧100米，电话80115928。廊坊店电话03165269553。以上是广告时间。 好，朋友们，这个时段的养生家常话节目呢就到这里，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一首歌见证一段青春，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城市的喧闹，推开冷漠的心墙，期待着能像风一样，吹人间飞断流长，面对世俗的阻挡，带我的温柔为你疗伤。是否每个人都会想

天空是灰的，灰的天边有粉紫色的烟雾，枯叶像打卷的牛皮纸，被看不见的风吹皱，人们沉默着在寒风中保持着优雅，偶尔有海风会吵闹着消失在转角的街巷，我仿佛听见你在遥远的地方唱歌，你总会在阳光明媚时唱这一首歌曲，那是一眨眼前的经过，还是很久以前的事，我忽然间惶恐不安地发现我忘了，忽然间惶恐我竟然忘了，总感觉走不出这漫无边际的灰色，总是一回不回味又在一个春天。 这趟活儿车位十三，您是银联手机闪付，银联二维码有优惠。 哇哦，6.5元接力机！ 坐贴有银联标识出租车，有机会享起步价50%，司机也能得银联红包。下载云闪付 APP， 享更多优惠。详询95516。 老司机呀、啊，新司机！ 6.18元上途虎， 电池免费装， 全国免费上门装，下单就减100元，装完还送加油卡。 6.18途虎车主狂欢节，途虎养车，沿途有我，虎虎生风。 萌动六一，邂逅心动惊喜！儿童节期间，金源新烟沙帽、新烟沙金街购物广场多家儿童服饰、玩具品牌精彩活动萌动呈现，更有多重心动惊喜回馈大小朋友。即日至6月3日，燕莎商城第二届珠宝节小卡友嘉年华双双登场，黄金每克减30元，珠宝品牌优惠多多，百万风车到店送，越野车趣味赛，疯狂轮胎大 PK， 花式金蛋赛，缤纷童年尽情嗨，菜百首饰百款儿童所推展盛大开启，宝宝金银证记录天使降临时刻，更有节日专享优惠等您来，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我是演员张歆艺，为你朗读朱湘的等了许久的春天。我仿佛坐在一只船上，摇过了灰白单调的荒岸，现在躺入一片鸟。